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 月十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啦喂， 系咁啊，同你提 台提啊， 台台 大家都 台大家咧，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六点钟将会有 Sano 顾定轩嘅出现， 会介绍佢嘅新歌之外。其实佢呢一首嘅行动到0901系成个 EP 嘅 Chapter One 啦，咁啊成张 EP 都推出咗，都会讲埋即系当中其他嘅歌曲，等大家可以知道下成个 concept 系点嘅，即系因为呢一种叫做 concept EP 啦，我哋称佢为嘅事，即系都又唔可以话买少见少，但系冇即系最高峰时期咁多咯，但系有嘅话咧都系会好珍惜嘅。 系嘅，同意嘅，即系不论可能一啲实体也好 ，digital 也好咧，即系如果大家都会将一个好完整嘅概念放落去咧，我谂即系对于乐迷嚟讲，成件事会即系襟听啲啊，成只碟你一嘢听晒落去，哇，好正嗰个感觉啊！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 Sano 嘅讲解噶啦。 我想话咧，即系电子科技嘅嘢咧，即系日新月异啊嘛。 而家啲高科技真系高啊， 真系好高啊，真系好高。即系你唔好话。老人家先，我有时都跟唔上啦。 嗱，唔好讲我哋啊，系我咋？ 你知你个人 科技盲，科技盲， 科技盲啊，所谓系咪先？ 系。 咁但系咧，有时你冇得怪嘅，系因为咧呢个系一个根本性嘅 concept 嘅问题。原因系咩咧？因为最近咧就帮我啊屋企人啦，即系帮我老豆啦，因为啱啱一定会唔小心讲嘅系佢，所以我直接讲就系我老豆啦。系啊，咁帮佢搞紧电话嘅嘢嘅。 系。 咁因为咧之前喺年头嘅时候咁啊买电话啦，咁跟住之后佢就满心欢喜。都是那句他是一个很喜欢做 research 的人。 是所以你一样咯。 是啦都是我是即是遗传了他嘛。我是很庆幸人生有这个这样的技能啦。他真的又是开了一个 Excel 表啦。然后有了那些价钱啊型号啊几时出啦。跟着那些镜头几多像素啲最。 规格的。 是啦。那么列好晒之后跟着他就对对对比啊想说。对比晒啲型号。对比对比晒啲型号就决定好啦我买呢款。 即是性价比最高性价比最高。乜嘢今日做咩事啊？ 系咁口误啊！ 性价比最高， 最高系啦。咁、 okay、 但系咧，佢就锁定咗一个牌子啫。咁我当下都有问佢话：你会唔会睇其他牌子啊？即系呢个牌子，我身边冇乜人用，唔知即系啱唔啱使啦？国产机咁，但系佢唔知佢惯咗，因为佢始终工作以往始终都喺内地，咁佢对嗰样嘢好似个亲切感强啲啦。咁但系喺我嘅角度就我又少用，好难俾意见。同一个价钱有唔同嘅选择，系咪先？不如试下其他啦。咁又冇去就锁定咗。咁同埋好衰嘅，如果唔系买自己有份嘢咧，我系唔会 research 咁多嘅。 咁都好合理， 合理啊、 因为用嗰个唔系你啊嘛。 因为你对嗰、那个部机嘅要求唔同噶嘛。其实你越大，你真系越做 research 就会发现点解有咁多条 line 出咁多嘅款，咩低中高阶啊，有咁多型号，咁多技术用喺里边。其实真系有用嘅，真系有分别。即系电视嗰次都有讲，就系、是、哦，差个几千蚊，跟住又嗰啲 mon 点解唔同名？其实真系原来系会 視乎用家你有幾高要求， 啊， 即原來你問清楚自己呢啲問題咧，係可以幫你決定到你要買咩型號。嗯，所以佢出咁多條 line 有時真係有原因的。 係 係啦，因為如果你冇乜 research 嘅話咧，即譬如我唔 research 之前，我會覺得咁都做乜嘢啊？ 係啊，係部電話， 部電視或者電話，係啦咁啦，係真係有佢嘅。即係嘅考量啦，咁樣咁於是乎咁啊，阿爸咁啊，揀好咗啦，咁啊好啦，咁啊作為一個孝順仔送俾佢啦，咁樣跟住買翻嚟之後就發現佢用唔到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功能，而呢個功能我係冇懷疑，亦都醒唔起係用唔到嘅。係嗰，那個應用程式商店係用唔到嘅。 哦，即係佢唔 comply to 我哋而家 local 用緊嗰一個嘅。 但係因為我爸一路都用緊個牌子，所以佢上一部機咧係冇問題，但新呢部機咧用唔到。 哦，所以轉機嘅時候就會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原本有嘅資料就會 又叫轉唔到落去啦，跟住你有啲程式你未必下載到啦。咁同埋因為其實而家冇嘅，你嘅市場都係兩大應用商店嘅啫，唔同OS 係啦，你呢款 OS Android 咁咪用嗰個應用程式咯，你另一個 OS 咪用呢個咯，你冇得走噶嘛，因為你所有嘢你銀行啊成，其實你個 QR code。一 do 跟住你就下載個程式啊，咁所以冇啊，你一定係用呢兩個係最主流。你發現咁我話啊，咁唔緊要啦，佢用Android 嗰啲，咁其實你有一啲 即係可以 download 嗰個 APK 噶嘛，叫做， 但 係 佢其實唔 係 所有地方都有供應，因為其實最影響就係咩咧？啲銀行啊，嗰類啊，嗰類你一定係要循嗱，呢個都係啊，我成日都會講啊，即係嗰個網絡安全嘅運用，你真係要喺官方渠道度下載。咁你啲第三方嗰啲咧，其實你真係危險，因為你係 有機會 你銀行嘢嚟噶嘛， 有 病毒話俾人 hack 噶嘛，所以我都同我老豆講話，佢官方冇嗰啲咧，我真係唔夠膽。就是，隨便下載，咁，但係咁你就廢咗武功噶咯，你有啲過數嗰啲 app 咧就好方便噶，平時你冇得用噶咯咁，咁跟住就唔緊要啦，頂住先啦，咁樣最多咪唔用嗰啲功能咯，唔係好常用啫，咁跟住用落就年頭去到而家大半年啦。佢最近真係頂唔順，因為佢自己一啲興趣啊，或者工作上面嘅嘢咧，佢去上啲 online course 啊，去有啲佢自己做嘅一啲興趣或者點啦，嗰度係需要上 course 嘅時候，嗰啲老師就會同你講話啊，大家攞電話出嚟咧，就可以下載某一啲嘅應用程式咧，喺裏邊就去繼續嗰個 course 裏邊嘅 content。 哦， 咁你係兩大應用程式商店咧，頭先咁講，佢完全企咗喺度，佢用唔到咯。咁但係好得，咁但係呢一個係大家唔會估到噶嘛，因為正常而家每一個人嘅電話咧，一定點都中一個你。点一定系下载到噶啦嘛？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佢就系、是、啲嘢棘住晒之后，佢就觉得，即系佢自己又好猛啊，成啦咁啊。咁我都话，咁我嗰阵时帮佢买嘅时候，我又 冇怀疑啦， 冇怀疑啦，同埋冇谂到啦，因为都系嗰句，我提议咗你用其他牌子，冇用到，咁冇计啦，又唔系自己用，唔会 research 啦咁。咁所以最后就帮佢买呢部新嘅电话，喺半年之后， 系佢要求嘅，系佢同你讲啊，定系你觉得， 我哋大家屋企嘅，即系嗰晚喺屋企，大家讲开呢个 topic 食饭，跟住话，咁不如算啦。其实而家啲低阶嘅电话，简简单单用晒所有功能，唔使2000蚊已经有噶啦。 系， 所以点解头先我话即系唔同 LINE 有佢嘅功能就系咁嘅？你 for 屋企人用，佢又唔系打机，睇片又唔系好高要求，即系攞嚟 send message 文书上嘅嘢 ，send 睇下 look 下啲新闻咧。其实真系2000蚊留下机咧，真系。 系 好够用，又唔肉赤咁样，咁于是乎就好快地就帮佢买咗部啦。但系呢个烦恼仲未完结， 系因为你又变翻喺一个 system 度要过翻啲资料落另一个 system 度啦。 因为嗰、那个数据传输咧，佢好多时候基本上都绑死咗嗰啲平台啊，即系嗰啲云端平台。 系 咁你上唔到去，你就落唔到嚟噶啦。咁跟住你用嗰啲咩佢譬如最簡單成大家常用 WhatsApp 咁啦，咁佢而家已經好好噶啦，即係以前你唔用嗰啲雲端去做備份同埋復原數據嘅話咧，真係要用第三方程式。咁但係佢官方都已經出咗啲我 scan 個 QR code 之後咧，你就可以兩部電話同一個 network 你就過到啦。 咁方便咗啦， 方便咗好多，同埋安全咗好多啦嘛。又係你唔使經第三方軟件呢啲個人資料就唔驚外泄啦。 係一個官方嘅渠道啦。 但係唔知點解。第一轉好地地資料過到一半之後，佢話出現 error， 咁停咗啦。你諗住重新再做一次嗰個步驟， 係 已經做唔到啦。佢不斷同我個新電話講，請連結至互聯網咁樣。嗱，我已經連咗啦。我將個 app delete 咗，重新喺一個應用程式商店再 download 翻， 都唔得， 都唔得。但我能夠做到呢個步驟，即係上到網啦。於是乎，我就同我老豆講：爸爸， 你 message 冇緊要啊。 其實如果唔係好緊要， 要得唔得？ 不如放棄啦。即係我有睇過第三方應用程式一啲聲稱安全都好啦。 你博唔到㗎，你唔敢博㗎。 同埋收費都唔平。 哦， 即係你好多抗傷之下，你都覺得 係啊， 不如算啦。我話你舊個電話，如果你需要嘅，你唔好你唔好抌啊。你到時開翻嚟用咯。即係你要揾啲資料嘅話，如果唔係，即係你部舊電話，你都唔會放出去啦，冇人要啦。 呢個咧， 即係好啦，聽咁講。 我亦都想講，呢個亦都未必關係嗰個型號問題啦，或者牌子問題啦，因為咧我自己咧就一路都用開。同一個系列同一個牌子嘅手提電話嘅，只不過佢每次出旗艦機我就換部新咁解啦。 Rich 咁又唔係真係每一部，即係唔係下下都十一轉、十二、十二轉、十三嘅都會隔嘅咁樣。咁但係咧，我都會 叫 Kevin 叫 Richard 啊。喂，英文名 唔係，其實應該冇乜人知道我叫 Kevin。 点会唔知道？我哋每次都咩 tag 你又成，都会 mention 都知啦。 系啦，咁啊，讲翻我个电话，就 系、 是、因为 名 我即刻突然间个人尴尬咗俾你。 我成日都同啲嘉宾讲咧，宾神咧佢嘅艺名咧唔系叫宾神，系 Kelvin， 系 系 冇错，费事俾人认到啊嘛，咁啊，但系总之咧，我每次机过机嘅时候咧，我想过翻啲 message 落新个电话度啦，喺旧嗰部电话过落去咧，永远都会过下唔知点解断线啦。咁但系然后咧，我又冇去到你嗰个 case 就系断咗一次线，跟住然后佢会话你嗰、那个。网络系连接到啦，系啦，就冇去到咁严重嘅。但系咧，每一次我想再次重新再过嗰啲资料，佢都系会断嘅、 哦。 我谂可能系因为我之前嗰、那个嗰、那个平台入边储存嘅资料太多啊，即系啲相啊、片啊、倾偈嘅记录啊，太多嘢啦。咁可能佢真系冇办法消耗到咁样嘅一个 bandwidth 去过晒啲资料落去。所以我系已经每次机过机嘅时候，我已经放弃咗决定，唔紧要啦。你预咗有大概一年或者几个月嘅份量嘅 message 系会消失咗啦，你接受佢啦。反正讲真句，做人咁耐以嚟，你几可会翻抄翻两年以前嘅 message 系真系好少可。 两年以前又唔会嘅，但系近期嗰啲真系危险，因为你譬如约嗰啲做嘢嗰啲 合 开门嗰啲性 咧，呢啲就会紧要啲咯。 系啊，同埋其实系备份嗰个概念啊，因为有时即系譬如阿爸咁啊，佢换电话佢真系新电话换。以前嗰个概念入张 SIM 卡搞掂啦，用得啦，打到电话，但系有好多嘅嘢会你需要备份，可能你嗰啲联络人啊，或者你嗰啲 calendar 即系嗰啲日程嗰啲，你即系如果你用唔到一啲云端，即系有云端嗰啲，即系当然好啦，一嘢上去新电话 login 搞掂晒，其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噶。譬如我换呢部新电话嗰次，我真系惊为天人啊，觉得以前咧都仲要将个电话备份落去唔知个电脑嗰度，然后 跟住再过翻落去。 咁但系咧，嗰个吊轨嘅位系咩咧？我成日都话啊，呢间公司都几识玩嘅。个电话嗰个容量咧，永远都会大过电脑个容量嘅。即系咪电话咧可以上到譬如2612噶嘛？ 系。 但系其实电脑嗰啲我又即系嗰啲基本款咧，其实唔会去到咁大嘅。 你要加外置， 我根本冇可能 backup 到落去。 系。 咁我就啊，即系成日玩我啫咁样。咁但系最近一次换就系，我觉得惊为天人就而家唔使搞咁多嘢。原来将两部电话又系咁样左右摆 埋一齐， 同行同一个网络嘅时候咧，佢已经自己过啦。嗰种过仲要系 快嘅， 好快啦。同埋连譬如即时通讯软件咧，以前要另外备份，即系佢唔可以跟电话嘅备份啊，佢要自己独立备份又落翻去噶嘛。 系啊系啊， 佢今次系唔需要独立去做晒。简单啲嚟讲就系我摆两部电话揿几个掣之后，隔一阵间个零钟，所有嘢 就搞 啲无痛。系呢个字就明白咩叫无痛啊，无痛转移啊，哇，几耐冇听呢个听啊，无痛下载，无痛转移， 几好喎，喂，呢个要学，因为我唔系用开你个牌子嘅机款， 即系我纯粹觉得哇，科技嘅嘢真 系日新月异，我嚟紧我老婆要转机，我要学呢一个功能，好紧要啊，呢啲资料备份嘅好重要真系， 系啊，如果唔系你真系搞唔掂啊，即系。 太多重要嘢喺手機咧，因為你一脱離嗰個手機同埋一啲文字記錄或者數據記錄嘅嘢咧，你會發現我啊死啦！我個人生嘅方向係點嘅？我聽日要做啲咩？我星期幾約咗人？我啲工作嘅 appointment 係點？你係會突然間消失到蕩然無存啊！因為你已經習慣咗唔用個腦去記 啊。係啊，特別入邊有啲珍貴嘅嘢咧，通常都係嘅。你一刻唔記得到，你想揾翻嘅時候，咦死啦！喺舊電話，但係舊電話已經洗咗機啦，咁就冇噶啦。尤其系啊，你嗰啲咩去旅行嗰啲旧相咧，平时唔会攞出嚟睇嘅。 但偏偏咧就系到你想揾嘅时候就冇咗啦，一系养成个习惯咯，所有嗰啲相同片嗱嗱声 upload 上去嗰啲社交平台啊。 一班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沿路不分散，寒暑点困顺点，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 最佳女团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并没有检验日本食品辐射量，并且禁止相关食品进口的指标，强调需要考虑原因和受影响范围，不会以数字划线。有议员关注检测的成本开支会不会太高，谢展环说，政府花费大约1000万元购买器材和检测等，现阶段属于可负担范围。食安专员王宏表示，至今发现7宗怀疑违反日本进口食品管制个案，相信是由于出口商没有附上辐射证明书，当局已经与日本领事和入口商开会商讨。油麻地道华路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死亡。 事发喺下昼两点几，一名五十多岁工人喺棚架进行拉电缆工程期间，怀疑由大约四米高嘅位置堕地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参议院两党代表团取消到日本和南韩的访问行程。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表示，由于外部事件，代表团的日本和南韩之行已经取消，但发言人拒绝详细说明细节。舒默率领的代表团原定访问中国之后访问日韩。在公布取消行程之前，美国表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11名美国人死亡，亦都有美国公民可能成为人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恭贺桌球运动员吴安仪在2023澳洲女子桌球公开赛勇夺冠军。杨润雄赞扬吴安仪奋勇迎战，大显身手，再度赢得冠军。他感到非常鼓舞，证明香港桌球运动员的实力不凡。吴安仪成就有目共睹，反映精英运动员由年少起开始训练的重要性。杨润雄期望文体旅局现时建议修例，将限制青少年进入桌球馆的时间和最低年龄限制放宽，会进一步帮助培养更多桌球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善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漆南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啊，近住皇后大道东至纪元嗰段咧比较多车噶。南区香岛道东行去赤柱方向都系多车，咁啊近住呢个浅水湾道交界吓，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泳滩附近。九龙方面，咁由于尖沙咀加兰围嗰度咧有紧急维修，加兰围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而观塘嗰边咧，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路去到龙翔道嘅虎山道咧，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现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一带慢车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仲有就系屯门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多车啦，咁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近住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是我低等污秽，受宠不起，轻轻挨近，亦委屈你像恶运动，谁敢伸手救起？被你驱赶千里，未懂心死，贪恋闯祸，走到绝处都想起你，何必惊我这伤悲？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一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爱你都很痛快。没有出走伤你，但很该死，一举一动为讨好你，没法避免无心之失引起。但从真讲起爱，或很卑鄙，真心否白都只乱说一堆威力，谁触摸过都抛弃。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一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共你厮守痛快。知你看不起我天生太坏，仍一直步向你，我只肯破戒，宁愿说对不起，命里陪住你仰又被作怪，唯望抱神你摧毁结界。 所以呢种神经质会令到身边嘅人都觉得啊，你真係好难捉摸，你情绪有时起有时落，都唔知道你想点。 共住若太挤， 唔保期 房屋供应问题， 黑猫 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地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 听房屋供应问题，这个都会是其中一个即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猫系人的原因。地方少少，但是有一个人有一只猫陪住你，感觉是温馨一点的。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印你，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 有时可以是很无聊的，静静地望住他对眼，心入面就会有一种踏实安稳的感觉。 Nancy Cry Look Into My Eyes。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祝緊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为你

持续的挣扎，渐变做一种怠倦，将生病的地球不想共存，麻木了，命途太喘，活埋自尊，路人没看穿，无情绪，无痛楚，娱乐中消磨，想装傻，但镜内对望灵魂伴问我，余下这一生想怎过，来情绪就来痛楚，就和自己讲和，只不过让眼泪跌下来承受结果，如实的见证是吗对错， 包括有泳儿一了百了，同埋许志安与自己和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年的课题就是探索，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呢？ 深信无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都好，他喜欢音乐都是没有变的，所以我要送这一句给他，声怒不可破。 哇， 你的创意都牢不可破啊。 我哋松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 Sandro 顾定轩， 喂，系， 系有啲吓亲啊！今次我哋咁样食自发 ，Sandro 不可破， 食咗炉不可破呢一个成语啊， 好大啊呢一个， 好坚硬啊！ 系啊，因为上次我哋做访问时候就用中文名啦，义无反顾定轩啦，系啦，但系今次我哋就，今次第二次见，用下英文啊，咁样系，你可以俾阿 Sandro 佢攞上手 feel 下呢个礼物先。 仲有呢个绿色正啊， 呢只绿色系衬翻你嗰啲嘅应嗰个。字体嘅，即系嗰个 EP 上面 ，EP 上面嗰个绿色嗰个字， 多谢。 系啊，同埋炉不可破呢样嘢，好似头先个声带讲嘅嗰样嘢咧，即系好似对于即系喜欢音乐呢一样嘢，或者呢个大少少即系所谓嘅 belief 或者信念，即系炉不可破嗰件事。 系啊，我坚信住嘅，仲系。 系啊，系即系由出道开始，譬如到而家一路做紧音乐，会见到你试紧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嘅时候，即系试系啲乜嘢系一件事，但系中意嗰样嘢就系一样冇变嘅嘢啊嘛。 冇错啊。 系啊，所以由其实尼斯二一年年尾开始。去到而家，其实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嘅身份，个感觉其实有冇唔同咗噶？即系个体会可能多咗，或者觉得哦，原来歌手呢个身份或者佢个 meaning 上面，比当初啱啱出道嘅时候已经有转变 啦。我觉得哇，好深嘅一个问题。我反而觉得上年嘅自己咧，系即系我用探索去 run up 翻成件事，就是、我有唔同嘅面向嘅自己嚟嘅，咁亦都系。好自己嘅自己，咁但系今年咧，我反而就系觉得，哦，上年太多内心嘢，我想今年多啲外在啲嘅嘢，或者直接啲，再 straightforward 啲嘅，即系唔使好似有沉默咁样，要大家 feel 啦。我觉得系直接唱出一啲歌，系好似上年嘅 X Y， 我觉得系个好初步嘅塑造自己一个内心嘅活泼啲嘅自己，或者开心啲嘅自己。喺个 live performance 上面可以 enjoyment 多啲嘅一个自己，咁我就想今年如果我有机会做歌嘅时候，好早初步谂就啊，想三首歌都 upbeat 啲、快啲、bright 啲、阳光啲嘅咁样咯。系 咁话，今年自己都有个课题俾自己，即系头先我上年就系一个叫探索啦。 系课题呢单嘢真系有翻去教我，我觉得其实几有趣嘅。我最初系冇谂过系用学校呢个 film 嘅，但系咁样谂翻转头咧，其实教我咁样承接落嚟。即係好似有種學習嘅感覺，到呢一刻又翻去校園，其實都好似幾貫徹，或者其實個 flow 真係咁落去都幾啱數。不過呢個係好中間嘅時候，反而係今年好主力係諗音樂性同埋風格上嘅嘢先嘅。上年就係諗故事啲，可能想首歌講乜嘢啊，想表達啲乜嘢信息啊。咁今年就係反而想喺風格上試多啲唔同嘅嘢，甚至乎可能個班底上都想嘗試多啲唔同嘅合作單位啊，唔同嘅音樂人、唔同嘅詞人合作咁樣。咁所以 that's why 反而有一個 film 帶住，然後每一個作品都係唔同嘅人，有多啲唔同嘅火花咁樣。 所以感受到今年咧，其實 Sano 即係喺經歷咗上年嘅探索之後咧，今年嗰步係踏得比較大啲嘅。即係除咗會推出自己個人 EP 之外，最近又舉行咗自己第一個嘅個人音樂會。有冇話即係去到一個點樣嘅時間點開始覺得啊？要搞下呢啲嘢咯，即系同啲粉丝见下面啦，有啲嘅现场演出同大家玩下咁样样。 Live 一直都好想有嘅，甚至乎好似今次咁，即系有个个人嘅音乐会，一直都更系喺自己一脑入面系一个 checklist， 或者甚至乎一个小嘅梦想咁样。咁但系我其实唔敢谂啦，直到因为喂，我都出咗一年。得三首歌，即系喺我未有今年呢三首歌之前，我点搞个 mini show 啊？即系我全部都唱你嘅歌咩咁样？咁但系到我经纪人喺年头，喺我自己都有少少觉得，唉，做唔到落去，应该未必做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话唔系，即系虽然我而家独立，都系自知咁样。咁但系佢话你条数我帮你计过，好似都仲出到，你会唔会想拎啲钱去做歌啊？继续？佢覺得我應該要做，咁我就覺得啊，有佢嘅呢句説話，我就安心好多。我都知道自己未去到要破產嘅，咁我就覺得因為我覺得唔想熄咗團火啊，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仲有好多嘢想講啊，好多 idea 啊，我自己話我個電話入面有嗰個備忘錄，其實仲有好多個點子，好多個 idea 係 mark 低咗好多頁、好多頁、好多頁，所以我覺得好想繼續去。仍然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一开始是想 EP 的嘢嘅。我经纪人就觉得，哦，会唔会你想做一只碟是可以完整地话到俾观众啲 或者听众知道你整个音乐是想怎样呈现呢？ Rather than 可能上年这样一首一首歌派，但可能感觉上是几个不同面向。我觉得今年大胆地尝试一次过出三首歌在一个 EP 里面，其实是想呈现一个完整一点的一个音乐世界俾大家睇到咯。本身去谂过几首歌嘅嗰个过程，已经系有好多 reference to 点解我会好想系翻学校咧？即系点解今年个主题是学校？就是、因为我觉得某程度喺我或者我哋呢几个我哋中学阶段嘅时候，即系就系嗰个二千年 around 二千年嗰个时代。咁我听好多嗰啲嗰阵时嘅流行曲，而影响咗我可能嗰阵时嘅青春期嘅成长，我觉得就系嗰一段时间咯。咁、所以 that's why 我嘅 show 入面亦都有好多一啲嗰阵年代嘅一啲偶像啊，或者嗰阵时嘅流行曲出现咯。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影响住我去点样去创作呢一个专辑物理专辑嘅嗰个过程，就系、是、哦。好似當有首歌係 James Ting 會寫嘅，即係就諗翻以前佢會寫《心急人上》啊，我就會覺得真係可以令自己翻去嗰個年代，然後做一啲我覺得屬於呢一個年代嘅學生或者校園或者青春啲嘅歌俾大家。 我好奇嗰陣時嘅你中學階段，首先你會係中意聽咩類型嘅歌啦？第一，第二就係嗰陣時音樂呢兩個字對你嚟講係一件點嘅事？你記唔記得？ 音樂對我嚟講係真係。好似个朋友咁咯，好似个同你唔系好识，你唔应该话你识佢，佢唔识你，但系你好似可以从音乐入面同你当其时你喜欢嘅偶像或者歌手，好似做紧朋友咁样，佢哋唱每一首歌都你会觉得好关自己事咁样嘅，就算可能啲歌可能成熟啲又好，或者有啲又比较有趣啲，你都会觉得可能。我好中意听香港即系广东歌嘅歌词，即系好有意思，或者都好多唔同嘅类型。有啲可能系好直白、好口语嘅，有啲可能系比较内心啲、好深嘅。我觉得喺嗰个年代出嘅歌，或者我其实一直都好留意住香港乐坛。我觉得系好多，即系点讲咧？好似好多烟花咁样，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咁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听歌，我特别。中意就 系 好似 Twins 咁咯，佢哋嘅歌系好接近你嘅，你会觉得喺嗰个年代听佢哋嘅歌系好似同佢哋一齐经历紧佢哋嘅恋爱，跟住你又喺度经历紧自己酝酿紧喺心底里嘅一啲情愫咁样，系咁讲啲老土，但系我谂嗰种感觉系你好似同佢哋一齐成长咁样，系啊。 係，因為見到嗰個你嘅 show 嘅 place 都有分享翻，譬如第一個 section 裏面就會有即係名為暗戀補習 生 接你嘅 XY 咁樣。 係啊，有心急人上。 係，所以呢啲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係、是、嗰個年代你自己好 into 嘅嗰啲嘅歌啦，就係、 是。係啊，我係有買佢哋第一隻碟嘅，即係 Twins 嘅、哦。我們 的記憶。你第一隻都好似係 Twins 喎、哦。 係啊， 係啊，佢都係噶。 我 第一隻買嘅碟、 啊、做到 friend 啊。 我第一隻買嘅係 Jam 啦，係唔同啊。我 都有年紀細啦，好唔好啊？ 同埋好中意買碟咯。 嗯。 以前我覺得雖然而家这个年代是真的再可贵很多，但是、啊、真的在那个有 CD 啊可以买唱片啊那个年代、去见证住、即可能香港乐坛那个演变是怎样，我觉得我都是 成长住的，从他这些这的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这样。 你嗰陣時係會唔會儲埋嗰啲卡啊、周邊啊咁嗰啲嘢㗎？ 卡都會嘅，周邊就我又未去到係會出去追星嗰啲，但我覺得我都好迷嘅，即係你細個一定係買張台度畫嗰啲你鍾意嘅歌手嘅名啊，就是、可能喺以前玩啲 MSX 啊，跟住 ICX 啊，嗰啲一定會喺嗰啲名度加自己啲偶像啊，或者啲歌詞啊，即係我覺得。歌曲啊，或者嗰阵时嘅一啲流行文化，其实系真系影响自己好深嘅。 嗯， 系啊。 有冇啲嗰阵时你喜欢嘅偶像歌手等等，去到而家进入咗呢个 industry 之后，可以见翻佢，甚至乎有一啲 connection 出现呢 j a n i c e 咯，可能我好细个嘅时候，嗰次系近少少，好似追星啲嘅。咁但系就系有一次嗰啲都系电台嘅活动嚟嘅。咁、我唔知点解自己又胆粗粗。即係好似一個 fans 上網報名咁，我就去咗嗰個 event 咁樣，就佢就其中一個表演嘉賓咁樣。我好記得嗰次係第一次去，好似睇明星咁樣咯，就 BBQ 咁樣嘅。但係到我記得上年做新人嘅時候，就真係撞翻 Janice， 跟住佢係排我前面咁樣咯。即係我哋出場嘅時候，咁我覺得嗰個 moment 就係、是，哇、 哦，係啊， 我以前係喺台下面。 睇住佢唱歌噶，咁、我而家排住佢，排喺佢后面嘅排队系啊。 系头先你都讲话，其实一个实体嘅专辑咧，好即系 treasure 嗰种手感咁。有冇？其实嗰时都有谂，哦呢一、這个而家嘅 EP 三首歌，当初都有谂过会唔会有一个实体？ 有噶，其实当经灵同我讲话做三首歌，一个 EP 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谂 digital 先嘅。 嗯， 梗系谂实体先啦，即系我谂。买碟嗰、那个纪念性，即系我就系嗰啲，就算拍拖都唔系好中意买嘢俾人，系中意整嘢俾人，即系嗰种心思啊，我觉得系好紧要噶。即系做音乐唔系净系，即系对我嚟讲啦，呢刻虽然我系应该要谂比较 commercial 啲，要谂多啲自己点样可以提升到自己嗰个音乐事，但系同时之间，我觉得做紧音乐就系真系拎个心出嚟同人哋。交流或者是每次 live 是一个交流，每一次做音乐都是一个交流来的，跟你的音乐伙伴甚至乎到最后的成分出来就是跟观众的交流咯。他们听到他们的 feedback， 任何好不好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因为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感觉和感受。所以我觉得做实体对我来讲都是一个交流咯。 但是就现在这一次就会 hold 住先留返。之后啦， 应该我计划紧嘅。我希望如果我喺其他工作上努力，我可以再把翻落呢度就 系 年尾前，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 嗱、你个 要计数啊，都系 苏动许愿池。 哦，耶耶耶， 系啦，我哋呢个好靓， 好靓啊， 真系 好靓， 真系唔系讲 唔止一次啊，真系唔止一次。 如果俾你许个愿，就系当你推出自己第一张实体嘅个人 EP， 你希望呢张嘅 EP。是有一个点，是一个点样的形状或者点样的模样，包含一些什么东西，即是你想有的东西放下去，你会希望是怎样的呢？ 我希望啊，但如果讲出来不是穿了桥了，会不会？ 可能之后你又会穿了，你知道度嘢嘅通常都是 这样。我概括地讲先。当然首先有我的碟啦。 是。 那我本身已经想了，其实我想了整件事是怎样的。我想那个碟的 package 都是会 relate 到我三首歌不同部，三首歌都有自己的部分的东西在里面的。那 at least 会有三组不同的东西的。那每一组的东西都有会关回学校事啦。那当然会有我的样子的东西啦。亦都可能有些是不是我的样子，但是可能有些其他东西可以 represent 到我自己的一些元素喺度啦，咁样咯。 O K， 明大概已经有个模样喺度，大概会 feel 到嘅。 用到嘅啲嘢， 用到嘅， 实用嘢。 我想有啲嘢系实用到嘅，可以陪住你哋嘅，即系都系常用到嘅嘢。 到时如果出现嘅时候中咗嘅话，再次证明呢个苏同嘅演词系靓噶。O K， 立此为据。O K， 一路都围绕住有讲，就系你而家新嘅呢张 EP School 啦。咁啊，有冇得先讲下？其实我呢一张 EP 呢个名字嘅定立嗰阵时点样？最后咦，用咗 ZKOOL 呢一个嘅选项咧，最后。 我都是食字咯，出晒名食字咯，中意即系嗰阵时 X Y 谂住系 X Y 二 set 咁样啦，系有啲关二 set 字咁样 ，channel 咁样吓。 咁最初本身系有谂过，即系成个 theme 嘅感觉好早就系定咗，哦想 back to school， 咁跟住好快谂 school 啊，不如简单啲 school 啦，但系 school 又好似普通得滞，咁不如将个 S 改做二 set， 即系本身因为有个讲法 S K O O L 就系 school， 即系个俗称啲，咁我不如就咁。就咁咯，就咁谂咗啦， 系跟住所以就嗰件事就通咗啦，可以好快。 系我间学校 ，Sano 间学校噶， 成、个世界观好似出咗嚟咁样。 系啊， 咁啊呢一个 school 嘅呢一张嘅 EP 咧，咁我同阿斌咧都听完之后，我哋都会想估关于呢张 EP 或者里边某啲歌嘅一啲谂法，然后你再揭晓嘅。 好、啊， 咁我估先，因为我估嗰样咧就系比较成个 EP 整体嘅、因为我想估嘅就系喺呢一个 EP 唔同。歌嘅嗰个 set up 上面，我觉得好似系同一个人，佢有唔同嘅状态。你俾我嘅感觉系一个，我会去想象一个角色等等，系究竟我点样去经历一件事？因为行动零九零一就系啱啱入学嗰种憧憬啦，跟住中间 why not too okay 就系好似我中意个女仔或者中意一个对象嘅时候嘅状态。要罗文睇黑就系好似再成长咗，有一种。類似就嚟離開校園之後嗰種豁咗出去同 One Not Two K 嗰個愛情觀有少少唔同係咁，我覺得三個都係一個人嘅唔同階段嘅角色設定，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去 design 呢一個。 题材啦，呢个就系我估成个 EP 嘅感觉。 嗯、 好，咁啊，我估啦，咁我估就估细啲啦，集中啲喺行动代号0901当中。咁、嗯、啊，因为即系今次去即系做一张新嘅 EP 嘅时候，亦都希望物色唔同嘅一啲合作单位啦。咁、嗯、啊，其中一个就系 Alex 风冯汉明。我估因为其实本身Sano 都应该会听好多佢嘅作品啦，同埋好喜欢佢嘅作品，例如可能系好朋友啊 Jace 啊天生耳品呢一类型嘅一啲作品。咁所以啊，不如我哋就向呢个方向埋手，咁所以就啊，不如就揾 Alex 同埋搭埋一啲嘅合作单位一起玩下啦，咁样冇错， 系啦， 中晒， 讲完，好收工食饭， 收牛杂，收牛杂， 因为呢个 EP 其实就系好似啱啱咁讲，想简单啲，所以我觉得其实冇太复杂，其实系你哋感受到嘅嘢就系好直接地，我好想表达到嘅嘢咯， 系。 就是首先想有新鮮感啦，不同的合作單位啦。咁當然 Alex 係我真係好中意佢以往嘅作品啦。Even 係即係講近年啲 Jace 佢幫 Jace 做咗好多快歌啊，都係我成日會 loop 啊。 嗯、 我記得上年我啲即係聽歌嘅 platform 咧，我係聽佢嘅歌都係 top three 咁樣噶，成、啊、日 loop 噶真係。咁再講以前可能。我覺得 Alex 幫 Joey 同埋 Ivana 嘅做嘅啲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即係我都覺得佢一直以嚟做嘅快歌都好影響到我，我好中意佢好多好 groovy 嘅一啲 melody 啊嘅一啲取向，我覺得都係令到我自己好 enjoy 聽佢嘅音樂嘅。咁所以行動到號0901就好快覺得啊，好想邀請 Alex， 如果佢又 OK 嘅話就好啦。咁樣同上年一樣咯，即係揾阿邦一樣，即係都係。喺個 social media 度膽粗粗自己 message 佢咁樣咯，咁就慢慢佢知道哦，我想有一首開學嘅歌，我想有一首開始重新開始或者一個新嘅開始嘅歌，咁就慢慢佢就幫我頒咗呢一個各路人馬各路英雄，即係有 Tony Y 樂啦一齊去同我監製呢首歌啦，亦都有 Karen 同埋朱林，我哋佢哋四個一齊去寫咗呢個曲咁樣，仲有鐘雪係填詞 啦。 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掉价，有神水种花，佢会讲，佢会分，偶两下晦气，退衫两浸就，起调两就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来得分餐，不顾风。跟我想法真相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繁难命态都太乐言太怪总跟自情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见证达至最佳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接受先收心听你走困扰我要闭起怕贵气切漏罩起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军我出场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们两打湿透了或斗快午餐不顾风向自己得到最啱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繁难命态不太良言太怪总敢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近日有市民表示，在美国冒险乐园屯门华都商场分店玩订彩虹游戏的时候，发生怀疑不公事件。公司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存在代币大于彩虹图案的情况，对于顾客作出不实指控，公司深表遗憾。公司表示，事发时分店经理见代币确实和黑界重叠，所以向顾客表示代币不中奖。经讲解之后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经理用手机以俯视角度拍低代币的相片向顾客展示和进一步讲解，但顾客仍然认为代币中奖，并且自行报警处理。警员到场之后，分店经理摆放了一个中奖示范与顾客投出的代币比对，同时再用手机以俯视角度拍低中奖示范给顾客观看。经多番讲解之后，最终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警方建议顾客可以从其他途径跟进。油麻地杜华路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人死亡。事发下午两点几，一名50多岁工人在棚架进行拉电缆工程期间，怀疑由大约4米高的位置堕地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话已经派员到现场调查意外原因。消防处一名高级消防队长涉嫌讹称购买一个单位自住，以欺诈一间银行和香港按证保险公司，批出80%按揭贷款，涉款大约780万元。他早前被裁定两项欺诈罪罪成，今日被判囚10个月。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话，定罪基础是被告借骗取翻嚟的贷款获得利益，包括购入965万元的单位和赚取22个月，大约共46万6千元的租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朱琪，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暂时都还有些车龙排到去接近北角警署。另外，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上海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落去近太子道西，龙翔道上去狮隧啦，车龙系排到去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丽晶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的车龙排到去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一段的车龙去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排到去富健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 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国剧830，原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嘅本分咁就得嘅，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骚动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Sandro 固定轩喺度啦。咁啊，推出咗你嘅新 EP《School》嘅，咁啊，呢首派台作品行动代号0901，我哋就集中讲下呢首先啦。咁头先都讲到，当初系 send message 俾 Alex Fung， 然后邀请佢合作啦。咁其实嗰阵时你大概 send 俾佢嘅内容系讲咗啲乜嘢嘅咧？ 当时我都准备咗成个 EP 嘅 concept 噶啦，即系好似啱啱波成讲，就系我成件事就系想系一个男仔嘅。一个青春期的故仔咁咯，三个章节咁样，咁所以好快就俾咗 Alex 知道我成个 project， 我整个 PowerPoint 俾佢睇嘅，我三首歌有啲咩唔同嘅 hashtag 啊，有啲咩 emoji 代表呢首歌啊，个感觉上系点啊，啲 facial 上个 styling 上系点样啊，跟住就系音乐上可能编曲上啊，或者一啲歌曲嘅 reference 啊，大概会系点啊？咁我都同佢沟通咗好多。 咁我想知呢一首歌你俾咗啲咩 hashtag 同埋啲咩 emoji 啊 ？Alex Fung 啊？ 哦，我同 Alex 讲，我想呢首歌咧系要咬住香口胶唱嘅， 即系有嗰啲 bubble gum pop 嗰啲嗰啲。 所以歌词就有个 bubble gum 嗰部分咁啦。呢个钟树又系即系知道成件事嘅时候就。自己加咗入去咁樣，跟住同埋我 hashtag 我就好記得，我有三首歌都有唔同嘅 location 嘅。呢首歌咧，即係行動到號0901就係 hashtag 操場嘅。我覺得如果佢喺校園發生咧，佢係一係就翻學嗰條路，一係就係操場入面發生，即係晨早流流，第二天時曬住個太陽，好鬼熱，跟住好想快啲翻班房嗰種感覺嚟嘅。但係嗰種熱同嗰種開學嘅期待係混為一齊，即係從嗰啲汗水入面係有一種。好晒啊！但系好想饮罐嘢先，有少少饮品 feel， 饮品广告 feel 嘅感觉嘅。同埋我有谂有少少食物，即系我开始同钟树讲啊，我想有啲呢首歌系除咗我想口语啲啦，有啲口语啲嘅词喺入面之外，就我好想有啲饮饮食食嘅一啲 term 或者一啲感觉上嘅嘢。咁最尾又变咗有个系讲紧湿身午餐咁样嘅一啲画面上嘅嘢。我觉得呢几首歌我自己除咗 location 上，我都觉得。飲即喺食物上，我都有啲 hashtag 或者感覺上，咁呢首歌可能就係一啲汽水啊，或者一啲電解質飲品嘅感覺喺度。 呢啲都係好校園會你會聯想到嘅嘢飲嘢食。咁但係頭先你講香口膠呢樣嘢都係好快又，其實呢樣嘢點解會你覺得咦好似都幾代表到而拋呢個出嚟？ 因為我一開始諗住有一首點都係比較西化啲嘅歌嘅時候，我就覺得我平時聽最多嗰啲外國嘅歌喺條街度最開心咧就係、是、你知道。可能搭緊地鐵或者搭緊車，你又想喐，但你又唔敢喐，但係嗰種按耐不住，終於都要個身口喐下嘅感覺就係、是、嗰種 行路都好似想行 catwalk 咁样咯，听歌嘅时候，咁、我就好想呢首歌有嗰种感觉，有一种好自信嘅感觉。咁所以 that's why 哦，如果喺翻学嘅路途上或者喺操场度，呢个男仔点样呈现佢嗰份自信，可能就系咬住佢向学校咁咯。 同埋会弹跳住咯，飞到，即系两只手拎住个背囊啊，跟住弹下弹下，翻新一日开学啦，跟住之后系啦，我觉得有呢个感觉，可能亦都因为加上喺首歌嘅节奏上面，因为首先佢好多变化啦，同埋一啲 phrasing 上面，其实呢个个感觉系咪都系似系呢一首歌录音一个 challenge 嚟嘅咧？ 都系，因为我完全冇试过咁样唱咯。我谂同 Alex 录音就系个好新嘅唱法俾到自己咯。从佢同我录音嘅过程，大家都知道佢系好着重个态度啊、attitude 啊，同埋个 groove 啦。所以变相可能有啲咬字就会有啲唔同嘅处理方式咯。即系相对上要系一个咬得清楚、听得到之余，就系点样唔会流失咗嗰个 groove 嘅感觉，想喐想可能好 smooth 嘅感觉咧。我觉得就系喺今次同 Alex 入面。俾到我嘅一個突破咯，即係冇咁乖啦，真係，即係以前可能感覺上都要字正腔圓啲嘅，要咬得實每個字啊，或者點樣有力啲啊，但係反而有一段好似第二段嘅 verse 嘅時候，佢係叫我你再撇啲啊，你再捋少少喎，咁捋一次真係太捋嘅時候咧，佢又話咁你咬翻正少少，咁就完全成段就係用咗嗰個 take 咯，而家第二段。 到你收到呢首歌嘅 demo 啦，即係嗰個模樣同你最初嘅想象似唔似近唔近咧？定當初其實你都冇一個好確實嘅我諗好呢嘢嗰個曲風啊，個 melody line 要點樣行噶啦咁樣。 其實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去形成嘅，因為一開始 Alex 咧係有。俾咗好多，佢一開始係俾咗十首歌，我揾十至廿首歌俾我揀，覺得我 top three 係咩中意啲咩歌嘅，啲都係比較外國歌多嘅。咁跟住我同 Alex 啦，同埋 Tony 啦喺個 group 度就大家各自揀自己嘅 top three。咁跟住我哋就按照我哋三個綜合咗中意嘅嗰個感覺，然後就揼咗個 beat， 跟住 Tony 揼嘅，跟住就我就。on top 上面去哼啲 melody， 其實係寫咗兩 round 俾 Alex 嘅，跟住後屘又再佢知道咗我成個 film 有啲咩改動或者成個 storyline 係點樣去嘅時候，佢又再揼咗個新嘅 beat， 然後再寫咗一轉咁樣，跟住後屘佢就可能 feel 到我想要啲咩啦，或者大概我中意啲咩，或者聲線上係點嘅時候咧，佢就再揾咗Karen 同埋朱林加入啦。咁到我聽到 demo 嘅時候，我覺得係好豐富嘅，因為朱林咧佢係用國語去唱佢個 part， 可能 chorus 嘅嘢多啲，跟住就係 Karen 就係負責係啲 verse 啊、啲 rap 嘅嘢啊，咁佢係用韓文去唱嘅，咁所以我聽到嘅時候係覺得有好多唔同嘅 elements 喺入面咧，係會令到自己好興奮嘅，即係唱呢首歌嘅時候唔係咁單一個感覺，然後係有好多你估唔到嘅嘢會出現咯。 頭先都有 mention 一個名字就係 Tony 啦，因為喺呢首歌佢都有同 Alex Fung 一齊編曲監製。咁Tony 就新進一啲嘅音樂人，咁佢喺呢一首歌上面，譬如你同佢 work 等，佢有啲咩嘅位置，可能佢點樣監製啊，或者有啲咩嘅環節上面同佢合作係點樣樣？ 喺 focal 上就主要都係 Alex 同我錄嘅。咁Tony 媽都係一個，我覺得點講咧？佢係一個好似有一個大師兄咁咯。佢係都是在你间学校度，但是他好像很知道你都想要啲乜嘢，然后他就攞到啲好新嘅，或者我觉得系一啲声系好得意嘅，即系好似 Alex 俾咗个 version 我听嘅时候，我系而家都 keep 住咗嘅，有一个喺第二段喺我嗰句酝酿我要闭气怕贵气泄漏，嗰句咧个泄气嗰度咧，即 系 有个开汽水声嘅，跟住我就觉得嗰个位咧，我哋听翻嘅时候，我觉得 perform 或者我去录嘅时候咧，都系会。好有畫面嘅，即係我覺得係呢啲好清新，但係同時之間俾到我喺可以喺表演上多啲幻想嘅一啲位，即係佢令到我成個故事或者成首歌嗰個感覺係再多咗好多顏色或者畫面。 係，同埋因為亦都繼續可以扣翻住校園嗰樣，即係嗰啲打完波可以汽水嗰啲咧， 飲罐汽水先，鋸一鋸先 嗰種感覺。所以呢一個就即係行動到0901，好似呢個 story 嘅 opening 咁樣去迎接一個新嘅挑戰啦。咁但係其實再細睇歌詞，就係啱啱講嘅，即係除咗所謂開學學生之外，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嘅 meaning。呢一個係咪都係一個咦可以除咗校園之外，其實都可以拉翻出嚟嘅一個 concept 去同中雪傾？ 其实挑战呢样嘢咧，真系冇谂过，反而系中旋唔知点解佢觉得我系咪迎来好多挑战，所以应该系要咁样。我最初其实同佢讲，我系好简单地唱呢首歌，就系、觉得放完个暑假，翻学啦，不过唔惊，总之嚟紧呢年乜都大胆啲去尝试，或者 係唔好畏懼，我覺得係呢個歌嘅 core 嘅中心思想嚟。咁但係到佢即係新章節來到嘛，新挑戰來兩家，跟住去到後尾浮沉令我進階咁樣，即係我覺得全部都原來都好似喺度，雖然係要大膽啲，但係我都會 remind 自己，所有遇到啲可能高高低低啊，或者遇到挫折嘅時候，要識得企翻起身咯，即係要嗰種嗰、大膽唔係淨係不停咁勇往直前咯，係就算你有一日撲咗喺度， 係 即係撞板都唔使驚咯。我覺得佢係俾一份勇氣我嘅再。 嗯，但係用依個有勇氣嘅 energy 去開咗第一隻之後，第二首咧就去到一個少少怕怕醜醜嘅一個狀態啦。 就係咁樣矛盾咯，青春就係矛盾㗎啦。係 啦，今日又可以講下呢首 Why Not Too OK 啦，即係 Perse 嘅曲啦 ，Oscar 嘅詞啦，編曲監製就 Hers 啦，可以又講下呢一首由可能揀選班底開始，或者呢首歌你嘅 picture 係點樣樣？ 因為好早就係想有一首歌係比較日系啲、清新啲。 嗯， 但系又想感覺上有 energy 啲嘅，即系又唔想好似好深太過心情太過內心啦。咁我就覺得啊，仲唔係 per se， 仲係有種想去追尋嗰樣嘢，嗰種遙不可及，但係好想好熱血去追尋嘅嗰個感覺，嗰種想觸摸去，但係爭少少，爭少少，我要行出嗰步啦嘅前，即係喺嗰個行出嗰步之前嘅嗰個狀態咯。咁、所以。又好幸運地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個天安排俾我，就係咁啱 Perse 揾咗我演佢哋其中一個 M 一首歌嘅 MV， 咁嗰陣時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我就要歌啦，跟住就係我幫你演咗個 MV， 不如你幫我寫首歌啊咁樣，即係拍完 MV 之後，我就隔咗一個星期冇耐就同佢哋講咗，其實有呢個 project 嘅，一直都咁呢個時機就啱啱好可以問佢哋咯。 OK， 但係喺歌詞方面，亦都係一種好情竇初開、學生歌想拍拖咁嘅一個氛圍啦。 咦，你押韻嘅喎， 唔小心係啦。咁但係即係對於你去同阿 Oscar 去傾呢份詞嘅時候，最初都係諗住以一個比較愛情線嘅方向去出發，定係點嘅咧？ 係噶，好直接係愛情線噶，因為我。同埋點解揾 Oscar 呢？我又係好早就覺得係揾 Oscar， 因為我覺得呢首歌係需要一個男仔，然後同我差唔多年紀，然後佢都會好知道好二千年代嗰個時候嘅青春，我哋經歷緊啲咩嘅一個人。咁我好快就諗到 Oscar， 咁就邀請咗佢啦。然後我好快寫咗個文案俾佢嘅。咁、那個文案咧係一封情書嚟嘅，即係我就係好想用一個情書，即係嗰個 point of view 嗰個男仔啊。如果咁怕醜，但係可能寫情書係可能一個方法嚟喎，咁就等佢抒發佢自己嘅情感啦喺嗰度。咁我就寫一封嗰個男仔寫嘅情書俾 Oscar 咁啊。咁 Oscar 根據住我嘅情書入面，因為有好多嘅幻想喺入面嘅，即係我話我練習咗好多次啦，對住塊鏡同你 say hi， 但係都未有勇氣啊。跟住可能又講話，我想約你去食冷麵啊，同你影貼紙相啊。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咁嘅幻想入面是就係好多嗰個年代，我哋自己會放咗學啊，就好想同即係約女仔啊，或者點樣好多一啲真係好嗰個年代嘅幻想咯。所以其實我同 Hers 去即係集合咗呢個詞同埋曲之後咧，喺編曲上或者錄音上都係想有一種可能係 focal 上啦，會可能 raw 少少，即係想好似再講故仔啲，再好似係一種內心嘅聲音嚟嘅，即係嗰種啊。內心的獨白的感覺，所以那個演繹上可能又會相對在頭一首歌和《浪漫體刻》又有點不同。跟住在編曲上呢，就覺得啊，既然本身入面詞上面已經有那麼多好實質的畫面了，那不如我們真的擺一些我們以前的回憶下去，即是可能有一些我玩過的 game，甚至乎是 notification 的聲音啊，那 些是啊，我們當時玩 MSX 那些登入聲啊，我都跟他說我找了很多，即係網上揾到好多聲聲俾佢，喂，其實可唔可以用到呢啲啊？或者甚至乎係玩一啲 game， 以前某個模擬 XX 咁樣，即 係 啲人同人傾偈嘅時候就肯加加加加加加，即係好想有嗰種不停咁同嗰人加嗰個親密度嘅感覺，即係好古靈精怪嘅一啲嘢同 Hers 講，然後佢本身都係好中意玩呢啲嘢，咁就完全係可以呈現到從佢嘅創作入面。 因為都幾明顯呢一首歌你唱嘅時候 vocal 嗰個感覺，會感覺到嗰種坐喺一個電腦前面，即係以前大家如果 個階段中意個人都係嗰啲睇住佢個 singer 啦，跟住之後啊，封覆佢咧，或者調翻轉就係喺自己 singer 裝咗邊個嚟睇過會 check 到對方，即係我做，好明顯我做過啦。 大家都玩 singer 嗰種， 然後就會 check 哦，佢有睇過我呢一篇嘢，睇下佢跟住回覆啲咩，好有呢種感 好咧， 係啦，即係好有呢一種，連個通都會 fit 到呢一個嘅氣氛，我就覺得喺首作品度。 雖然我都唔知而家大家知唔知 singer 係咩。但系 at least 希望我哋个 Jam， 系我哋个 Jam 会知咯。 咁冇听过、啊， 你走开啦，走开啦。咁反而跟住再去到罗曼蒂克呢一首，呢、一首就好似大过仔啲个感觉系，都系爱情，但系另外一面相对于即系 One Not OK 嗰个拍手仔，呢、个就系好似放胆少少嗰啲临毕业嗰啲啊，请佢跳只舞咧，即系嗰啲。 呢个时间线就啱咯 ，exactly 就系我当系一个上学期嘅一个时期咯，即系行动到零零一就开学，跟住可能过咗两个月咧，就发生 One or Two OK 啦，跟住再隔咗两个月就十二月圣诞联欢会，咁就系呢个男仔酝酿咗两个月啊，觉得、 去唔去咧？ 去唔去马好咧？ 系 好啦，我要喺个台上面，即系嗰啲星康啊，嗰啲我就要唱一首我自己嘅歌送俾你，同你表白咁样，即系有一种。傻劲，但系有嗰种喺台上面要挫啊，要啊，我要 冲出去，要变大个仔啦， 系要大个仔嗰个感觉咯。 咁呢一首系咪就系其实喺呢张 E.P. 里边都心里边会留咗一个位置俾阿邦咧？因为即系之前佢一路同你一齐去经历嘅时候，你都觉得呢个 E.P. 有一只要俾佢，所以 同埋系反而呢首歌系最早有噶，喺年头嘅时候已经有噶啦，因为。其余嗰两只可能都系讲紧五六月先慢慢成型嘅，但呢只歌系做已经有，因为系阿邦同 James Sing 系好耐以前已经写落嘅一首歌嚟嘅。 系 咁本身系邦自己嘅歌嚟，但系最尾就冇喺当年就冇用到。咁到我上年做 X Y 嘅时候咧，就同佢有倾一个倾偈之下啦，就听到佢一啲 demo。咁呢首歌系一直落印住喺我自己嘅心入面嘅。咁直到年头嘅时候同佢沟通咧，发现呢首歌有个小误会就系、原来。是未有人要的，因为我一直以为有人要，咁、到知道的时候我就极力地话俾咗我阿波，我想要呢首歌，即系我觉得呢首歌佢嗰份力量同埋佢喺表演上嗰个力度咧，系我一直好期待或者好向往嘅。我觉得我自己好需要一首其实可以俾我再令到我可以展现自己多啲，或者唔使咁怕丑咯。反而呢首歌系可以好帮到我，听到呢个 melody 嘅时候就已经觉得。已经很揈老人，很揈个头咯，又揈左揈右，好大力咁揈，即系好自然嘅俾呢个 melody 或者成个个编曲氛围去吸引到自己。咁所以呢首歌反而喺个 film 上面慢慢系点样从学校面我再 develop 呢个故仔，再可能喺我哋真系制作呢首歌嘅时候，嗰个编曲上啊或者歌词上点样去再。可以呼應翻前嗰兩首歌，或者點樣去呢個故仔，就再喺個過程之中溝通咯。 咁你聽呢一首歌嗰陣時個 demo 啊，令到你好中意，係咪都係好似而家呢一種叫做復古感都幾強烈？即係一啲聲可能會係千禧年代電子嘅感覺，或者再有啲再九十年代啲嘅嗰啲聲。 本身再舊啲嘅，本身係一聽嘅時候就即係完全係 retro 八十年代嗰種以前好興好直接表達愛嘅嗰啲歌噶嘛。咁、我就覺得其實一來又好耐冇呢一類型嘅歌，大家。可能会觉得呢样嘅歌会唔会咁样表白太 hardcore 啊，或者咁样讲我爱你得唔得？但我觉得，哇，其实我爱你唔系应该要咁样讲嘅咩？即系唔使咁怕丑啦，讲得出嚟啊！咁我觉得呢首歌系反而系可以令到人听嘅时候有一种嚟啊，豁出去咧嘅感觉。咁所以我一开始听到嘅时候就觉得嗰个年代嘅感觉系就系、俾到呢种。我可以大胆啲嘅感觉，然后咧到真系倾嘅时候，我就觉得啊 ，James Sing 又系一个，我就系以前话听 Twins 啊、Cookies 啊嗰个年代，佢写好多歌俾佢哋，咁我就觉得不如我再加多少少元素，系反而就系多翻2000年啲嘅嗰啲编曲嘅一啲好玩啲又趣味啲嘅一啲元素喺入面，咁所以变相，我记得喺初沟通嘅时候，我就话啊，因为个歌词有一句系呢个浪漫大变身，咁我真係，我同埋我聽呢首歌 demo 嘅時候呢，我係覺得好有禮服務面合嘅感覺嘅。咁我就覺得係啦，仲唔係大變身，咁所以我就同 James 講話，可唔可以多啲變身嘅聲？我真係揾咗啲少少 reference 呢個美少女電視嘅聲，變身嗰啲聲。但我其實嗰陣時係除咗我自己成日講話我鍾意木嘅真琴啦，即係佢啲理想型之外呢，我係好鍾意天王搖嘅。因為天王搖嗰種 中性得嚟，佢係有種一種硬朗喺度噶，所以我就特登揾咗天王搖嘅嗰啲變身嘅聲，或者佢喺度出佢嗰、那個唔知劈雷嘅嗰個大技嘅時候，嗰啲聲俾 James 聽，咁等佢其實喺開始而家有啲聲閃閃靈靈嗰啲聲，我諗就 reference 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嘅嘢嚟。 哦，我諗同埋跟住再加埋喺首歌裏邊一啲嘅 backing 咧，會有感覺就會更加頭先我話好似舞會裏邊就係、是、即係好似你身邊啲朋友知你中意佢，然後 去啦去啦，擁你出去啦， 有嗰種喺嗰種嘅感覺嚟嘅，係 即係推你一把，擁你出去。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呢啲嘅组成之后，令到呢首歌嗰个时代感啦，或者个画面感好强烈咯，我觉得系。 嗯， 会唔会都真系呢个咁强烈嘅主题，会令到睇年尾都会有谂，诶呢度又可以有啲嘢发挥，会有啲嘢发生咧？ 咁我当然系希望，如果呢几首歌，我想可以好好咁样照顾到呢三首歌嘅时候，我都好想可以，可能唔知会唔会嚟紧有机会排舞，或者可能、嗯。再有啲唔同嘅，例如 video 上或者真係實體上一啲呈現，係可以再完整到成件事咯。 係啊，你諗下由開學禮之後九月啦，十二月咩聖誕舞會， 冇錯。 跟住去到下年有啲你知唔知畢業相或者嗰啲 秋季大旅行， 即係好似我 有諗過㗎，好似好多嘢可以玩咁樣。係啊，即係好似你咁講，即係活用咗成個 set up 嘅時候，所有嘢都可以好似好多嘢去玩到咁樣。 係啊，係一個好長嘅旅程嚟㗎，我覺得呢個 set up 係啊。 係啊，所以呢一張EP School 咧，咁啊，我覺得係真係啱啱開始有咗一啲之後，究竟會衍生咗啲咩？大家可以繼續 follow 住啦。亦都頭先個許願池嗰樣嘢，希望好快可以實現到啦， 願望成真。 Yeah， 今日多謝 Sandal。多謝你啊， 多謝你哋 ，Thank you。 單身顧了太多人，單戀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也有失身份，很喜欢露出短裙，很喜欢平无奈影红与射灯，长人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总挑人，入动我技能，令我这一晚今晚浪漫大变身，罗曼真不羁的眼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方。